皮车乐队那些年白看了的汽油下降一位。 那些年白看了的汽油，大家不会喝酒。那些年白看了的汽油，曾经的回忆柔柔。那些年白看了的汽油，恢复曾经的懵懂。那些年白看了的，白看了的汽油。 Top six， 不了乐队燕子侠上升四位。 不同的音乐，同样的坚持，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，你的音乐由你掌握。 OK， 在我们刚刚播放的本期榜单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中呢，我们听到了一首来自不了乐队的《黄粱一梦》。听他们说啊，在2008年的时候发表了一条日志，说好写一张专辑。那个时候呢，同学们都说别犯二了，如果你能写歌，猪都能上天。 对，他们肯定没想到今天，对不对？ 嗯，真的上天了啊。 对， 没有了。 就是这个梦想就这么一步步的坚持了下来，而且可以说成功了。不了乐队有了自己的音乐风格，北方侠客的发行呢，现在终于可以昂首挺胸地说出了这句，我们做到了。 是，那所以对于不了乐队来说呢，他们的黄粱一梦应该算是梦想成真。那通过他们自己不懈的努力呢，取得这样的成绩真的是非常令人欣喜的。 对，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不怕做梦。 嗯， 那就来听听这首歌曲，来自不了乐队《黄粱一梦》。 不必问人间有多少个故事，梦中的天地有存在的意义。不必问心中有多少个秘密，黎明的曙光已微微。 本周第十名到第六名的歌曲就先揭晓到这里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你支持的乐队和歌曲在本周都上榜了吗？赶快行动起来，把你听到的好音乐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 OK， 那接下来一段片花过后，马上为您揭晓本期榜单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排名情况，不要走开，我们马上回来。 有原创大不同，就在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， 展现不同自我，创造个性音乐。这里是由中国国际青年交流中心、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、新华网联合主办，北大青鸟音乐集团承办的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第十四期。大家好，我是张亮。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奥。 好，那接下来进入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时间，让我们来看看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歌曲排名情况。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榜单揭晓 Top 5。 长崎北线677乐队游人上升两位。 像一个人在心里摇摇晃晃，不愿离开。